兴奋感受是难以形容，又点样表示回归曼联是献俾前领队费格逊。曼联同日亦都宣布阵中的丹尼尔詹士以3000万英镑转投列斯联签约5年。该名23岁威尔士翼锋在社交媒体向球会道别，形容过去2年身穿红魔鬼的球衣是带住荣誉和自豪，感激球会的上下，自己是时候进入下一阶段。本港昨日新增2宗新型肺炎确诊，都是输入个案，患者包括一名39岁从希腊抵港的男子，验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他在3月和4月在本港接种过2剂伏必泰新冠疫苗，7月中在香港进行抗体测试，结果呈阳性。另一名患者是从土耳其抵港的2岁女童，是不是带有变种病毒株仍然有待确定。另外，本港现在有少于5宗的初步确诊个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0.0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2，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已经平均指数报28,249点，升15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12美元，卖出1,814.08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岛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就系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科学园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运头塘村。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八乡路对出噶，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嘅慢线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八乡路对出。咁今日9月1日咧系开学日啦，咁我哋讲翻学校区一带嘅交通情况，咁先讲翻港岛区。北角的宝马山道、百福道、天后庙道上山方向啦，同埋云景道近住桂华山中学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马里曼小学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挤塞。咁暂时司徒拔道嘅交通咧，仲系正常噶。咁而喺九龙学校区方面咧，九龙塘嘅达之路啦、兰开下道、牛津道一带啦、喇沙利道都系比较挤塞。咁所以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来回方向都有车龙噶。窝打老道近住九龙塘会嗰段啦，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喺创知中学对出；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界限街。咁另外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金巴伦道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咧排到去通菜街噶。咁另外何文田嘅常胜街啦、天光道，咁我哋都见到咧比较车多繁忙。咁蒲岗村道嘅学校村咧一带都系车多挤塞。咁另外喺新界啦，葵涌嘅葵盛围近住李贤尧纪念中学一带咧，都系车多挤塞。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啦，学校区一带嘅交通，咁呢个时间仲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就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飞鹅山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天光道一段挤塞，车龙就在渔港湾，秀茂坪道落返去连德道啦，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都系车多，龙尾福亨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里约奥运硬地滚球金牌得主梁玉荣，今届越战越勇，混合 BC 四级个人赛铜牌之战，誓要替港队增添奖牌。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电影检查员需要考虑影片的上映是不是会不利国家安全。资深电影人田启文： 我们不清晰嘛，因为条红线在哪我们不知道嘛，会不会拍了这个你会是触犯国安法啊。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的议员马逢国： 认真要考虑都不是太难，你真的觉得有些东西不是很清晰，那你就征询法律的意见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9月1日，政府建议引入海外培训专科医生，放宽至非本港永久居民。 竹篙湾中心将用作外佣检疫，每日收费少于500元。 残奥硬地滚球赛，港队梁玉荣今日出战铜牌赛。 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关闭，塔利班接管喀布尔机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九月一号嘅朝头早，欢迎收听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啊。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记得咧，政府喺五月嘅时候咧提出啦2021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啊，咁啊增加咗咧个叫做特别注册嘅新途径啦，希望可以引入一啲嘅海外醫生啦，咁啊，佢哋喺一啲認可嘅院校畢業啦，亦都係要香港永久居民醫生咧，就可以申請嚟到香港啦。去到一啲公營機構做夠5年啦，而又僱主又滿意咧，就可以喺香港註冊嘅。見到尋日政府咧就就住呢個條例有一啲修訂，放寬去到非永久居民咧都可以係循呢個叫做特別註冊咧嘅方式嚟到香港啦。同樣都係要喺認可嘅院校嗰度係畢業嘅，但現在就講到話係會放寬咧呢一啲嘅非永久居民咧要有專科嘅資格嘅。另外一個修訂就係話一啲未實習嘅醫科生咧，未實習嘅醫科畢業生咧就可以咧係即係呢啲係未有註冊為醫生嘅咧，佢只要係一啲認可嘅院校嗰度畢業嘅，都可以咧係嚟到香港嘅，咁但係佢都要係永久嘅居民啦，咁啊嚟到香港咧就係可以做實習啊、考執業試啊。咁另外咧亦都講到話，以前以有限度註冊形式嘅工作嘅醫生咧，如果佢有專科嘅認可資格嘅話咧，都可以申請頭先講呢一個嘅特別註冊咯。咁啊又係都係做夠5年啦，可以係申請正式註冊噶。咁啊修訂尋日就喺行會嗰度咧係通過咗噶啦。原本嗰個方案咧就已經喺立法會嗰度咧，法案委員會都傾過3次，開過3次會噶啦。新嘅修訂究竟影響係點咧？又點解會有一個咁嘅轉變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陳肇始局長，講下頭先講咗幾個嘅修訂啦。其中一個就係話，非香港居民嘅專科醫生咧，就可以申請用呢個特別註冊嘅。之前原本嗰個講法咧，那個方案咧就係冇放寬到係啲非香港居民嘅。點解會有咁嘅放寬啊？ 是其实呢之前呢其实我哋即係有一个都有一个即係框架去嘅建议啦。咁通过我哋几次嘅喺个法案委员会嗰个讨论啦，同埋亦都当然有其他嘅人士，例如好似病人组织呢，都係有一路俾意见我哋嘅。咁佢哋就都一致咧，都係覺得可能我哋之前嗰、那個提出嘅一個法律嘅框架咧，可能咧就係、是、會比較嚴謹啲，同埋咧係太窄啊，咁所以咧就未必咧係能夠咧係吸引到即係足夠嘅即係海外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咧係即係來港工作，咁所以咧亦都睇一睇咧喺現有嘅框架底下咧，我哋可以作一啲咩調整？咁所以我哋今次呢、這個調整咧，剛才你所講就話喺即係放寬即係非即係呢個香港永久性居民呢個咧、其實只係適用於咧係專科醫生嘅，就唔係所有都會放寬啦。同埋呢啲嘅專科醫生咧，亦都係需要喺我哋嘅即係係有呢個認可嘅即係醫學資格，即係話我哋將來如果有一個醫學院嘅一個名單咧，其實都係要喺呢個名單之內，同埋佢哋嘅專科資格咧，就都需要咧係受到香港醫專或者佢哋嘅即係專科學院咧係所認可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對於喺嗰個質素上面咧，其實咧一路咧都係把持住嘅。咁因為醫管局咧亦都話到俾我哋聽咧，佢哋係即係對於專科醫生嗰個欠缺咧，其實都係嚴重嘅。咁所以咧，我哋都需要咧係即係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嘅專科醫生咧嚟香港幫手啦。 講到頭先話，即係主要係專科，係應該唔係主要係淨係一啲專科醫生先至可以係一啲 專科係 啦，非香港居民咧就透過呢個特別註冊嘅形式嚟啦。但我想知道啦，點樣係即係各地嗰個專科嘅醫生嘅制度都唔同啦，專科嘅培訓制度都唔同啦。咁醫專點樣認可嘅咧？係 一般嚟講，當然佢哋都會睇佢嗰個即係專科培訓。嗰、那個內容啊，同埋佢哋可能喺外地考咗個專科資格試嗰啲情況係點樣啊？咁當然我諗每個專科學院咧，佢哋都可能有佢哋專科嘅一啲嘅要求嘅，咁所以一般嚟講呢個程序咧都嚴謹嘅，就算係有限度註冊醫生咧，其實通常當例如好似醫管局咁樣啦，佢哋去聘請一個專科醫生嘅時候咧，佢哋都要即係睇翻呢啲專科醫生嗰個資格係咪我哋香港都會認可嘅咁樣，咁都會有呢一個嘅程序嘅。 係，因為我見咧，譬如之前有啲醫生都話內地就冇一啲統一或者強制嘅專科培訓制度嘅，咁係咪理論上嘅話就唔會係即係可以獲得醫專嘅認可嘅資格㗎？咁如果咁樣係咪即係冇一啲嚟自內地嘅非港人專科醫生可以經呢個特別註冊嘅途徑入嚟香港度執業？ 其實如果而家我哋講話世界各地啦，即係包括內地咧，可能都有唔同嘅即係專科培訓嘅方法啊，或者係佢哋嘅即係整體嘅制度。咁一般嚟講咧，都會係由佢嗰個相關嘅專科學院咧，係去即係睇翻即係例如好似有一個申請人佢哋嗰個嘅即係資格，去因應佢哋即係本身即係自己嗰、那個即係專科水平啊嗰啲咧，係去釐定同埋去即係去評估嘅。 即係無論內地又好，外地又好，即係內地都可以有一個嘅專科培訓制度，係可能獲得醫專去認可嘅，係咪可以咁嘅意思？ 這個咧，我哋都即係喺現階段咧，其實亦都未有，因為一般嚟講都係即係醫專咧去處理呢個工作嘅。咁其實而家過往嚟講咧，我哋都有好多即係唔同地方嘅非本地培訓醫生，即可能申請嚟香港通過有限度註冊咁樣，咁所以我相信佢哋都即係有一啲既定嘅機制嘅。 OK， 嗱，今次就話放寬到原本入五月嗰個咧，就係話淨係有一啲香港永久居民啦嘅醫生可以申請呢一個嘅特別註冊啦。而家就有專科資格嘅非永久居民啦，非香港永久居民都可以係申請嘅。其實嗰個嘅原因同移民潮有冇關係咧？我見尋日有啲傳媒都有問到因為過往見到譬如醫管局。 主席亦都提過啊，而家見到一啲醫護嘅流失啊，就話推斷可能同移民潮有關啊嘛。其實今次見到係咪都係因為移民潮令到一啲醫生嘅人手流失咗，所以有呢個放寬咧？ 我諗醫管局主席咧，其實較早前咧，佢哋都喺網誌嗰度咧都有提過啦，佢哋嗰個人才流失嗰個整體嗰個情況嘅。咁當然我哋都係一路好留意嘅。一方面佢哋都有一啲即係而家現有嘅措施咧，去即係盡力去解決呢個問題啦。希望我諗對於服務嗰個影響咧係減到最低啦。但係另外一方面咧，都係要有啲新血嘅。咁新血除咗係我哋嘅即係新嘅醫科畢業生之外咧，其實就會係希望可以即係吸納到一啲多啲非本地培訓，尤其是專科醫生啦，因為佢哋呢一方面咧係欠缺嘅，而且亦都睇到我哋提供俾市民嘅服務啊、輪候時間啊，呢啲都反映到嗰個短缺咯。 嗯，作為吸引專科醫生，你覺得即係開咗呢一條路徑，個吸引力有幾大咧？即係出一個政策都有一個政策目標噶嘛？有冇話預計個目標係吸引幾多呢一啲專科醫生翻嚟啊？經呢個途徑 係我哋相信咧係會即係擴大咗嗰、那個即係嗰、那個網絡嘅一啲嘅。咁但係嗰個數目咧亦都唔係容易估計，因為咧我諗唔同嘅即係專科佢係咪都願意嚟香港工作咧？這個咧就都係即係我哋都係當我哋嗰個法例咧出咗，亦都當嗰個名單出咗咧，咁我哋一直咧都會，我哋就會係即係一路咧係都係監察住。不過另外一點咧就係話，當我哋即係有多啲呢啲即係專科嘅即係醫生無論佢係香港永久性居民或者唔係嘅話，如果佢係即係符合個資格，同埋咧係嗰個質素嘅話，嗰、那個水平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幫到咧我哋嗰個專科培訓嘅。因為而家咧，除咗話真係有需要一啲專科醫生咧去提供服務之外咧，其實我哋而家一路我哋嘅即係下一代嘅醫生咧，一路都係進入專科，咁我哋都需要多啲嘅培訓者啦嚇，就去即係去培訓佢哋。咁所以這個呢個咧，亦都係對於培訓下一代的專科醫生是有幫助的。 另外啦，頭先講一個建議咧，一個修訂啊。另外一個修訂就係講到話，容許一啲持有醫學資格但係未做實習嘅非本地培訓嘅醫學畢業生啦，就喺香港係參加畢業試。呢個都係要香港永久性居民啊嘛，係咪？ 係冇錯，這個就一定係要香港性永久性居民，同埋都係要喺嗰個認可即係醫學資格咧，都係要符合，即係喺嗰個學校嗰個名單入面嘅嚇。 點解有呢個修訂嘅？點解會？ 咁呢個修訂咧，就係因為我哋都聽到有好多聲音咧，就係話有一啲我哋都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啦，去咗外地咧就係讀醫科，咁但係咧可能喺外地嗰度咧，佢哋即係或者未必能夠即時去提供到一啲嘅即係實習俾佢哋，咁所以咧佢哋都好期望咧可以翻到嚟香港咧係實習。咁而家現時咧我哋個法例咧就唔得嘅，一定咧係要有一個喺外地已經係攞咗一個即係一個註冊咧，佢先至可以係翻嚟嘅，去即係做任何實習嘅。咁所以變咗喺呢個大前提底下，如果我哋都係想有更多嘅新血嘅話，亦都係即係同一時間咧，除咗我哋本地嘅醫學院去培訓我哋嘅即係醫學生咧，就其實其他嘅醫學院，如果佢係有呢個水平嘅，佢亦都係即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咁佢翻嚟如果考到我哋嘅而家嘅一個即係執業試嘅話咧，咁佢就可以俾到佢，我哋就可以俾到佢咧一個即係實習嘅機會。當然實習咗之後咧，其實佢都要同其他人一樣咧，就係喺醫管局。如果佢想進入呢個專科嗰度咧，咁都係要喺醫管局嗰度咧，係去即係揾到一份工啦，揾到呢一個嘅即係專科培訓嘅一個工作，咁然之後咧就係開展，咁其他嘅都係同呢個特別註冊嘅要求咧，全部都係要符合，都係一樣嘅。咁同埋咧，亦都即係雖然係而家我哋係提議呢個修訂啦，但係呢個咧，我哋亦都保證咧係唔會影響咧我哋本地畢業生佢哋嘅實習嘅機會嘅。 佢哋我想知道咧，即係點解佢哋即係喺外國揾實習係咁困難咧？要點解會出現一個畢咗業之後又唔能夠做到實習，跟住又要翻嚟香港考完執業試先要做實習？同埋如果連實習都未做過，考香港嗰個執業試會唔會有困難咧？ 我諗佢哋據我嘅理解咧，唔係所有地方嘅其實只係可能係某一啲地方，例如我曾經去過之前咧去過澳洲都見過啲學生咁樣樣，咁佢嗰度咧我亦都聽到咧，佢哋有啲學生咧就都話到俾我聽，佢一方面咧就可能要等啦，即係喺嗰度佢唔係畢業好似香港咁，我哋可以即刻得到一個實習嘅機會，有啲可能會去到一啲即係或者係有一啲嘅醫院啊，或者有啲地方咧，未必係佢哋覺得最理想啦。咁、 okay. 所以佢哋都希望，如果遲早都係翻嚟香港工作嘅話咧，其實如果係早啲可以咧翻嚟香港實習咧，呢、這個我諗對佢哋日後咧，如果係都係諗住咧係喺香港繼續工作咧，都係有用嘅。咁、 okay. 但係我哋亦都要佢考咗嗰個試。咁我哋都覺得咧，如果佢啱啱畢業嘅話咧，就對於考我哋嘅執業試咧，應該唔會特別大困難嘅。 嗯，我見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阿凌霄智咧就提到話，實習醫生咧好多時都係自己工作嘅，咁啊亦都講到話咧，如果院校課程咧提供嘅臨床經驗比較少啦，可能會影響佢哋臨床嘅醫療能力嘅。咁如果臨床嘅工作質素差咧，最終影響就影響市民啦，會唔會就有可能有咁嘅結果咧？ 我諗其實喺嗰個實習嗰度咧，其實一定都有一定的要求的。我想对于无论是本地医科毕业生啦，以至到是外边来的。咁呢个实习的一个即是一年的一个计划呢，我相信当他来到的时候呢，就即是医管局呢都会有一定的要求啊，同埋呢是即是监察的。咁所以呢度呢我哋一定会即是請醫管局咧，其實醫管局已經知道嘅啦，佢哋亦都係表示咧係歡迎嘅，因為當佢個人手都係緊絕嘅時候咧，佢哋對於呢方面咧，佢哋都會係一路睇住嘅，好謹慎。 嗯，第三個建議係提到話一啲都係啦，有專科資格嘅有限度註冊醫生咧，可以銜接到去特別註冊。咁啊，提到咧，因為特別註冊其中一個要求咧，就係啲醫生都要嚟自一個叫特別註冊委員會認可嘅醫學院，即係總之有個名單就認可咗一啲醫學院啦，咁但係講緊咧有限度註冊呢一個制度咧，本身就冇話有一個認可嘅醫學院名單嘅，咁啊即係變相會唔會有一啲冇咗呢一個認可醫學院名單嘅醫生喺度做夠若干嘅年，咁可能服務都令人滿意啦，咁啊最終可以獲得一個免試，而又可以一個正式嘅註冊執業資格咧，咁點睇呢個講法咧？會唔會喺個把關上又少咗咧？呢個？ 這個呢其實我們覺得都是在把關上呢應該都不是一個問題的，因為一方面呢我們現在這個的建議呢即只是一個銜接的安排，而有限度註冊呢其實呢都是一個很嚴謹的機制來的，雖然他就讀過醫學院未必是在那個認可那個資格名單，但是呢他的工作經驗啦，他在外地的，因為我們今次呢這個銜接都是一定是要專科醫生的，咁所以佢一定要達到一個專科醫生嘅資格啦，同埋水平啦。咁當然佢個專科醫生嘅資格亦都係要受到我哋香港即係醫專同埋佢嘅即係專科學院咧嗰度嘅認可啦，同埋咧佢亦都係要喺香港咧即係工作咧係最少喺一個佢有限度註冊的情況咧，佢係要最少咧係工作五年嘅，咁所以喺佢喺香港有限度註冊嘅制度底下嘅工作咧，其實都知道咧佢嘅工作咧大致係點樣樣。咁 但個名單應該照理都有用嘅，即係如果唔係就唔需要喺個特別註冊嗰度有個認可嘅名單啦。 係啦，嗱當然咧個名單係有用，但係呢個係只係其中一樣。咁如果你係喺個名單入邊，當然咧，如果你係喺個名單入邊，咁你就可以即刻就係有呢個嘅 安排是可以即係申請話啊，我要入去呢、這個特別註冊嘅制度啦。如果係咁，但係咧，如果有一啲可能佢唔係喺呢個名單入邊，但係咧佢其他嘅工作嗰、那個嘅經驗啊，同埋嘅水平啊，都達到一定嘅即係我哋嘅要求，而醫管局或者係其他嘅機構咧，又肯請佢嘅，俾一份工佢。因為成個呢個有限度註冊嘅制度咧，都係醫委會咧，其實都係批咗佢先至可以開始嘅。咁、 okay. 所以成個制度都係嚴謹嘅。 我想問今次修訂其實有冇得到醫學界嘅同意咧？我見到立法會醫學界議員就話新修訂係開倒車啊，係一啲造成根本性嘅破壞啊，亦都覺得話喺抗疫期間引入海外醫生呢個係一個政治決定嚟嘅，會唔會反而呢啲政治工作咧會令到更加多香港人離開香港咧？定係真係吸引到嚟香港咧？即係質疑呢一個嘅修例係咪真係吸引到一啲海外醫生咁嘅講法嘅？究竟有冇問過佢哋意見嘅？最後一分鐘到。 其實第一定唔係一個政治決定啊，呢、這個都係一個公眾利益，同埋我哋都希望咧解決香港，尤其是公營機構咧人手不足嘅問題。咁所以個目的咧係只有一個。咁我哋咧就其實都同好多唔同嘅即係專業嘅團體咧，就係、是、去解釋嚇。咁亦都係當我哋得到行政會議即係嘅通過咗之後咧，我哋記者會之後其實都同唔同嘅即係醫生都傾過去解釋我哋嘅政策。咁當然咧，我諗解釋咗咧，大家都係明白嘅，可以理解。當然佢哋有啲都俾翻一啲意見我哋嘅，咁我哋亦都聽咗呢啲意見，咁、 okay. 我哋會繼續去聆聽大家嘅意見嘅。 好啊，唔该晒陈肇始局长，啱啱同我哋倾过咧，就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欧盟内政部长开会讨论如何防止或者应对阿富汗可能出现的难民潮，会后声明说将会加强向区内国家提供援助，以便收容从阿富汗逃出的人。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说，欧盟难民政策的目标是令难民留在所属国家附近，他敦促欧盟委员会尽快制定行动方案，支援巴基斯坦和塔吉克等阿富汗邻国。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提出延续2016年应对叙利亚难民的土耳其与欧盟协议模式处理阿富汗的情况，不过欧盟内部事务专员约翰松强调不能够照搬当年的协议。奥地利、丹麦和捷克的内政部长都强调必须严格控制难民潮。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遭受飓风艾达吹袭之后，州内几十万户面对断水断电，汽油供应亦都中断，部分民众在加油站外大排长龙，亦都有居民共用发电机。州内的民众开始在炎热和潮湿的天气处理风暴过后的环境。州长爱德华兹说，州内仍然有很多善后工作需要处理，并非在短时间内可以解决。在新奥尔良市，当局开放七个地方给民众在有冷气的地方吃饭。堪特雷尔市晚上实施宵禁，以防罪犯趁停电而进行偷窃等的罪案。风暴至今导致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州至少四人死亡，爱德华兹预料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中国当局指示总部设在成都的中国西南美国商会停止运作。商会星期一通知会员表示，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商会停止运作，不再以中国西南美国商会的名义从事任何活动。商会的声明没有提到具体原因。路透社引述商会会长黄晓东说，正是同地方当局讨论商会的注册和未来方向。他又说，中国民政部显然正是执行一项规定，即是各国在中国只能够保留一个官方商会。民政部暂时未有回应路透社的查询。 秘鲁一架长途巴士跌落山崖，至少29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这架载有63名乘客的巴士从中部城市雅努科驶往首都利马，当地星期二清晨在中央公路和另一架车碰撞之后失控，跌落200多米深的山崖。警方初步推断司机鲁莽驾驶或者是超速导致车祸。这宗是秘鲁四日内第三宗造成多人死亡的车祸。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8， 日元 10.16， 瑞士法郎 0.917， 加元 1.262， 人民币 6.461， 英镑对美元 1.375， 欧元对美元 1.181， 澳元对美元 0.73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442 点，升3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12.86 美元，卖出 1,813.3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跟住屯兴路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系、是、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屯兴路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科学园咧又撞过车喺呢一个位啦。咁而家车龙就去到大埔滘老围对出，后少少跟住马窝嗰段亦都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科学园又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大埔滘老围对出，后少少跟住马窝嗰段咧亦都挤塞。咁今日系开学日啦，而家学校区嘅交通情况咧，继续同你讲啦。喺港岛区咧，北角嘅宝马山道、百福道、天后庙道近。桂华山中学上山方向的交通就回复畅顺了，但是大坑道上山都还是慢车的，跟着玛丽曼小学那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跟着九龙塘会那段还是挤塞，在沙田方向车龙排到圣座治大厦对出，蒲岗村道跟着学校村那段亦都是挤塞，何文田上圣街和天光道一带挤塞，巴富街那段就比较正常了。在新界区方面，葵涌的葵盛定位跟住李瑶贤啦，跟住李贤瑶纪念中学嗰段仲系比较多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咧，较早前受到坏车嘅影响，咁车龙未散晒嘅，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就系、是、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龙尾喺锦上路港铁站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近住彩云村那段还是慢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车龙都是排到去龙盘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路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入返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医院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出嘅，就系屯门公路入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医院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跟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马场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 殘奧共融體，沒有不可能。 我是香港羽毛球運動員朱文佳。 我是羽毛球運動員陳浩源。 多謝大家打氣， 請繼續支持香港運動員。 緊貼東京2020殘疾人奧運會，港台電視31、32全力直播殘奧賽事。 我是高亞偉，我們一起支持香港運動員，為他們打氣。 開明通達，討論政策。 中環街市由空置至到復修完成，歷時18年咁長，反映咗喺香港做保育舉步維艱。 香港家書有中環街市項目建築師吳永順。 政府應該參考過去十幾年推動保育所得嘅實踐經驗，定時與民共議，檢討同埋完善香港嘅保育政策。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點，香港家書妙語連珠。 2021年9月1日，政府建议引入海外培训专科医生，放宽至非本港永久居民。 竹篙湾中心将用作外佣检疫，每日收费少于500元。 残奥硬地滚球赛，港队梁玉荣今日出战铜牌赛。 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关闭，塔利班接管喀布尔机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跟大家讲到有关于三项有关于引入海外医生的这个条例的新修订，其中就包括取消特别注册医生必须为香港永久性居民这个规定，讲到被一些非港人的专科医生也都可以申请这个特别注册在香港执业的。另外一项就讲到一些有限度注册的专科医生可以在公营医疗机构工作至少5年，就衔接到去刚才讲这个特别注册制度。另外也都讲到一些海外拿了一些认可医学资格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一些医科毕业生，如果是未做实习的话，来到香港通过执业试资格的话，都可以在香港是做实习的。这几个修订究竟你又怎么看呢？或者对于本地医生界别来讲又怎么看呢？究竟事前在咨询的在这个修订之前呢，有没有都问过他们意见或者他们的看法又怎么样呢？又找你一位代表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啊，有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智，早晨。 早晨啊，你好。 早晨，凌霄智医生。我哋逐样讲啦。头先讲到话非香港居民专科医生可以申请一个特别注册嘅。这个你点睇啊？预计会唔会都即系好似政府所讲，都会吸引到一个一啲专科医生嚟香港噶嘛？ 我哋覺得其實吸引專科醫生嚟香港，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是，即香港嗰、那個公營醫療環境需要改善啦。因為你嗰、那個關口放寬咗，咁但係嚟講個工作環境以及即其實嗰個醫患之間嘅關係緊張啦，工作嗰個情況緊張程度、工作時數啊等等兩嘢，依啲方面唔吸引嘅話，其實我哋都真係唔知會吸引到幾多海外嘅專科醫生嚟香港。 但佢之前都話原本個方案咧，就因為限制淨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啊嘛，係太窄嘅，咁吸引力不足咁。今次係咪無論如何點都係叫放寬啲，起碼嗰條路係放翻闊啲，有機會多啲專科醫生或者醫生嚟啊？ 這個機會當然係啦。咁但係我哋其實醫學界一路都講緊，就係話而家特別註冊呢個咁樣嘅情況咧，其實係利用咗一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就喺現存嘅醫務委員會作呢、這個醫生執業資格嘅框架上面，就起多咗另外一個框架啦。咁其實我哋就真係覺得，即係我哋一路醫學界俾政府嘅情況都係話擔心呢個咁樣嘅特別註冊委員會，佢個審核呢啲認可醫學資格嘅情況係點樣咧？因為呢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嘅組成咧，其實除咗係話有醫委會嘅代表，但係醫委會代表咧，其實都係政府委任啦嚇。咁另外就除咗兩間大學嘅代表同埋醫專嘅代表之外咧，其實可以講話咧，其實超過一半都係政府委任嘅。咁同埋主席亦都有決定票啦。咁所以我哋覺得話，其實成個 我哋最主要擔心就係呢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審視認可資格嘅時候，佢哋嗰個把關能力係點樣嚇？咁同埋嚟講，即係對於專業嗰個自主嗰個損害嚟講咧，就好似陳議員所喺佢網誌所提及咧，我哋都係感到係十分之灰心嘅。 嗯，但我想知嗱，今次佢就係放寬到一啲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但係佢都有個門檻，就係要專科醫生啦。咁呢個都要醫專去認可嘅。呢、這個喺把關質素上面唔可以做到把關咩？ 一方面就係醫專認可啦。咁但其實專科執業試咧，如果有一個醫專認可嘅所謂嘅海外嘅專科資格，佢可以免除相關部分嘅執業試嘅考核嘅。咁但係譬如話舉例佢係內科嘅，咁佢就免除翻內科嘅部分啦。但其他科目佢係唔可以免除嘅。咁所以嚟講而家就你有一個專科啦，咁但係你本身基本個醫學資格各方面嘅認證嚟講，就係靠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啦。咁同埋嚟講，我哋都唔知道政府嘅事前諮詢醫專嘅方面係諮詢咗幾多啦。事前政府就冇特別就而家依個咁樣嘅新嘅方案咧，直接諮詢我哋自己公共醫生醫療協會就冇嘅。咁醫專嗰方面，其實你見到就係而家醫專最主要就係負責一啲譬如已經係成為咗香港註冊正式執業醫生嘅，咁佢之前嘅專科嘅考核或者專科嘅資歷喺外國獲取，咁佢就考核呢啲專科資格。咁如果而家佢係負責嘅範圍大咁多嘅時候，其實醫專嗰方面各個學院嗰方面係咪可以承受到這個？即係如果真係好多人報啦，咁嗰條隊係咪好長咧？佢哋審核嗰方面嘅需時係幾多咧？咁會唔會個時間其實一樣都要好耐？因為要逐個資格，仲要唔係話審核個資格，應該嚟講係仲要審核佢獲取呢個資格期間，譬如佢係一個外科醫生嘅佢相關嘅外科手術嘅經驗係幾多啊？手術量係幾多啊？同埋另外一啲持續醫療進修嘅一啲情況係點樣？其實呢啲咧都係嗰個考核情況裡面嘅。 OK， 另外一個建議就係俾一啲已經有醫學資格，不過因為未實習啦嘅一啲嘅非本地培訓嘅醫科畢業生咧，可以嚟到香港咁啊參加執業試啊，同埋做實習嘅。咁但係佢哋都係要香港嘅永久性居民嚟嘅。呢、這、一個你又點睇法咧？這個 其實都係個重點，就係又係喺嗰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嗰度，因為以往就係話咧，你去報考呢個香港嘅醫務醫生嘅執照試，報考嘅呢個執照試嘅期間咧，之前咧你要有一個認全時間嘅醫科訓練得少於五年，以及喺期間咧已經係有一個醫生實習期。咁而家免除咗呢個醫生實習期啦，但係最主要的問題就話有一啲外國嘅或者唔香港以外嘅醫科訓練咧，佢相對嗰個臨床嘅接觸嘅經驗咧係會比香港少嘅。咁因為我哋譬如話喺香港要做實習醫生咧，其實係講緊已經係半獨立咁樣去到運作㗎啦。即係嗰個同事作為一個實習醫生喺香港我哋公立醫院做事嘅時候，我哋唔係緊身咁樣夾住去做嘢嘅，而係話咧佢係好多時間已經獨立咁樣，需要獨立地判斷醫生病人嘅情況嘅能力情況咁樣。咁如果佢係本身嗰個基礎醫療教育或者嗰個本科訓練入面咧，對病人嘅接觸真係可以咧，有一啲外國嘅醫院咧，其實嗰個情況因為自己個法制同埋佢哋嗰個醫療文化嗰度咧，其實係非常之少嘅。咁呢個就要靠咩咧？就又係要靠特別註冊委員會把關，依、這個佢哋要審視一啲認可資格，唔可以淨係話睇嗰個認可資格嘅所謂學術水平、課堂上面授課，而係仲要包括住真係佢臨床上面嘅經驗咧，依啲醫生有幾多咧？咁如果唔係咧，對我哋香港醫院嗰個醫療體制嗰個實習醫生嘅監管情況，以及嚟講病人嗰、那個處理嘅情況，其實都會有好大影響咯。 嗯，去到第三点话，有具备专科资格嘅有限度注册医生都可以系经特别注册呢个方式咧系衔接上去嘅，呢个就未必关嗰、那个特别注册委员会事啊，呢个系嘛？ 呢个咧就系有限度注册啦，咁呢个就其实建基于而家嘅框架，就系有限度注册系 暫時嚟講，即係依三條路入邊，依個咧就唯一一樣交翻俾醫委會，去到決定同事係咪適合依、這個進行依個特有限度註冊啦。咁當然個前提就係話佢經過有限度註冊，咁有限度註冊亦都係有一個年期，即係每一個批嘅年期不多於三年嘅，咁佢、做咗五年之後嘅，咁就再已經有個專科資格，再捆綁翻五年。咁其實某程度上，其實都等同於譬如話一啲暫時譬如話執照執業執照試上面一啲譬如話有啲專科資格去到十年以上啦，佢就免咗嗰一科嗰方面嘅一啲考核。咁呢樣嘢嚟講，就第一樣嘢，起碼就係覺得都係喺而家嗰個框架，即係醫務委員會上面係再加上去幾樣嘢啦。Okay. 即係原則上面呢個，我哋覺得就會係即係起碼個業界自主有多翻啲喺度。咁、但係調翻轉頭嚟講，就是、你睇到有限度註冊咧，一路吸引個力唔係好大咧，我諗好多病人代表又好，或者政府代表就好似歸咎於，因為冇一個渠道俾佢離開公立醫院做嘢正式註冊咁樣啦。我哋自己就會覺得醫方面都係一個因素，咁但係咧又或者咁講啦，整體嚟講成個醫療人力嘅問題，真係加人頭嗰方面咧，我哋覺得淨係可以處理到可能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嘅情況。如果加咗好多人頭，但係其實而家嘅診所其實可以診症嘅房都已經係滿㗎啦。病床嚟講咁多年都冇真係認真地加過好多病床，醫院嘅時候當然嚟緊有啲計劃，但係唔係真係一啲好大幅度嘅計劃。而嗰個成個醫療系統都係咁側重於公營醫療，而成個整體上面唔去做一啲再改善，淨係加人頭嘅話咧，其實淨係可以解決到問題一個小部分咯。 OK， 好，唔该晒你啊，凌霄智，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凌霄智咧就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嚟嘅，同我哋讲到最新嘅三个修订啦，涉及呢一个海外医生嘅条例嘅。咁啊，继续听下大家嘅电话，电话旁边有陈先生，早晨。 早晨啊，苏乐文， 你好，请讲。 就关于请多啲专科医生嚟香港咧，我想用我自己嘅真实经历咧，讲一讲个问题，就系、我系公务员嚟嘅。咁我最近咧隻耳仔咧有啲發炎，咁啊就要睇啦，咁啊睇門診喎。首先，咁而家門診咧都好難 book 嘅喎，你打電話去咧，我打足兩日咧，第三日咧先去 book 到。咁去睇門診啦，政府嘅門診。咁睇完之後，個醫生話：哦，你隻耳仔有問題，要睇專科喎。咁佢又寫個介紹信，你去一個醫師睇呢個專科 book 期啦咁樣。咁我就揸住嗰個介紹信去威爾斯嘅 book 期啦，一 book 你會 book 到幾時咧 ？book 到明年嘅2022年八月尾，啱啱一年。哇！我隻耳仔已經真係嗰、那個發炎程度已經覺得係好難受啦。咁冇辦法啦，唉，咁啊自己就再走去睇朋友介紹話，喂，你去睇下呢個某間啊，即係唔好講名啦，邊間私家醫院即係喺即係呢、這個太子道嗰間嘅，咁、 okay. 咧就去 book 啦，一 book 又要成十日先睇到嗰、那個醫科。 即係所以你覺得啲專科醫生好唔夠而家香港成個市場？ 嗱，佢仲聽埋我講先啦，咁樣就咁就實在好難受啊嘛，要十日後，咁我就有朋友介紹話，喂，你不如喺旺角好多嗰啲耳鼻喉科醫生嘅，咁諗住去睇啦，都要兩日，咁我睇咗喎。真係搞掂，總共咧使咗幾錢咧？門診1200元，檢查費1000元，藥費500元，2000多元啊！我係公務員，我都要咁樣揞荷包，要出去睇私家專科醫生， okay. 都要兩日，都2000多元。 嗯， 咁你話普通嘅市民點搞咧？所以咧，我即係求下嗰啲醫生團體啊，咩團體啊，唔好講話咩政治操弄啊！最紧要啊，帮下啲市民，等下市民嘅大众利益着想。 好啊，唔该晒阿陈先生，讲到佢自己亲身经历揾专科医生要排好耐嘅情况，先休息一阵。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 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十天线住宅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九点二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现场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今日翻嚟千禧年代，咁啊，而家菲律賓咧同埋印尼咧，如果打曬兩支疫苗嘅外佣咧，原本就係淨係可以喺一間嘅荃灣斯麗酒店呢個嘅指定酒店嗰度檢疫21日嘅。咁見到尋日咧，特首就講到嚟緊咧都會開放埋竹篙灣咧第一、二期，大約800個單位咧，以成本價即係唔多過500蚊咧，係俾一啲嚟港嘅外佣做檢疫。成個安排咧點睇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傑文，早晨。 早晨， 早晨，张建文，讲下先，而家呢一个价钱接唔接受到啊？500蚊留下， 个价钱咧就应该系接受到上海接受啦、因为原因咧就系嗰、那个以往嘅酒店咧系我哋譬如旺季时间咧都去到600蚊嘅，咁而家去到800蚊啦，即系而家嘅酒店，咁相对而家500蚊咧，当然可以接受啦，而且亦都系咧，即系雇主都系即係諗住嗰個數字差唔多㗎啦，以往我哋通知即係話俾僱主聽個價錢都係差唔多啦。 舒唔舒緩到成個需求呢？或者有冇聽到直情本身係 book 咗即係預約咗荃灣嗰間酒店都想轉返去而家九月去呢個嘅竹篙灣嗰個檢疫設施嗰度呢？ 如果關於酒店方面呢，因為佢已經一早已經係訂曬㗎啦嘛，已經交曬錢㗎啦嘛，而且酒店都係講緊呢，佢已經是全滿的啦，咁所以退錢方面咧，應該係有困難嘅。 但係有冇話即係整體覺得今次多咗？譬如而家話800間單位啦，會舒緩到幾多少？因為其實竹篙灣我見檢疫中心咧，總共成3000幾個單位嘅，而家就話暫時開800個。你覺得有冇需要即係再開多啲啊？或者呢800個幫到幾多咧？因為之前都話有成6000-7000人係即係等緊嚟香港嘅，條龍都幾長嘅呢個都。 嗱，其實咧，而家政府開放800間房間咧，加埋呢個酒店嗰度，大概300多間都係1100間嘅啫，只有足夠咧正常啊，即係所謂疫情期間咧嚟嘅人數咧，平均嚟嘅人數約莫70人。咁如果而家開放大概1100間度咧，只不都未夠正常喺疫情期間嚟講嘅人數嘅，所以你所講嘅6000人咧，6000-7000人咧係都係滯留嘅。未有嚟到，除非佢開埋其他3000多間房咧，都要成3個月先嚟到。 所以整體我就話即係夠唔夠咧，或者你哋希望係咪都預計其實有幾多房先至可以慢慢燒到呢條咁長嘅龍咧？ 嗱，我哋覺得當然係越多越好啦。我哋都明白咧，政府都係驚緊嗰個即係嚟嗰批嘅，即係第一批嚟嘅受感染嘅百分率，如果能夠係控制得到嘅話咧，我相信政府都會係從善如流嘅，開放其他啲嘅，亦都我希望佢全部開放曬，因為就算開放3000間嚟講咧，滯留嗰啲人數加埋每日而家請緊嘅人數，都要差唔多3個月到先嚟到，3-4個月先嚟到。咁你就可想知啦，即係嗰個積壓人數方面咧，係非常之龐大嘅。 我想知咧，今次開咗譬如竹篙灣呢800間嘅房啦，嚟緊話九月可以開啦。你自己預計對於一啲檢疫酒店係專做外佣，譬如好似荃灣呢一間咧，會唔會整體嗰啲房價都會跌啲咧？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咧？都會 嗱，以往我哋咧即係用工所選嘅房間咧，都係屬於比較低價嘅房間嘅。亦都唔係好夠嘅，喺旺季時間咧，我哋想訂低價房間咧訂唔到嘅。咁我覺得咧影響應該係唔大嘅，因為除非政府話開放啦，如果唔係嘅話咧， 當然如果是竹篙灣，我們只是住竹篙灣啫嘛，唔可以住其他啲酒店噶嘛，所以根本就對佢嚟講咧，係應該係唔會有咩問題嘅。 嗯嗯，另外張建文，我想問咧，原本你去嗰間荃灣嗰間嘅檢疫酒店，你自己本身係申請完之後係攞到幾多房嘅？會唔會預計即係嚟緊喺竹篙灣嗰個檢疫中心都要搶房啊？或者嗰個情況會係點啊？喺個流程上面有冇希望政府可以點做咧？ 係啦，現在呢、這個三百幾間房間咧，佢哋已經公布咧就係十月啊、九月、十月啦、已經滿曬噶啦，十一月可能都差唔多滿噶啦。我哋喺嗰段九月份嘅時間咧，就攞到九間房，咁啊，其他佢已經滿咗噶啦。 嗯，咁、如果嚟緊嗰個即係竹篙灣開嘅時候，你哋預計會唔會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大家都好搶咧啲房。 嗱，而家係因為政府控制啦，就唔係好似喺酒店方面咧，就我唔知佢哋點樣運作嘅，點樣安排係咪先到先得咁樣啦？要睇政府將來公布嘅時間情況係點樣。咁我相信咧就比較公平一啲嘅，同埋佢哋我覺得政府都會睇咧嗰個情況。如果係擠擁嘅時間，佢又控制到疫情嘅話咧，應該佢會再開放多幾個期數嘅，即係譬如現在開放只係好似第一、第二期嘅啫嘛，係咪？咁佢仲有一個量數可以即係控制嗰個人數方面嘅。我睇應該政府會睇到情況點樣就即係。再改善咯，睇下係咪真係咁多實際上市場係咪真的有咁多人等緊嚟咧？咁呢方面我諗政府係會密切注意呢方面嘅。 好啊，唔該曬張建文，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張建文咧就係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啊，咁啊同我哋講到咧，因為尋日咧特首林鄭月娥就宣布話咧除咗之前嘅荃灣嗰間專俾外佣嘅檢疫酒店之外啦，嚟緊竹篙灣嘅檢疫設施第一二期咧，大概800個單位咧都會係用嚟俾一啲來港嘅外佣咧係做檢疫嘅，每日嘅房價咧係話唔多於500蚊，咁啊預計九月嘅下旬咧就可以開放去用噶啦。你又點睇咧？1872311，1872311會唔會都可以舒緩到外佣嗰個市場嘅需求咧？ 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潘傑平同劉國華。 首先睇《經濟日報》報導，立法會正審議醫生註冊修訂條例，咁當局尋日突然公布就住修訂再作調整，放寬海外考獲嘅專科資格嘅非港人醫生可以用特別註冊方式喺本港公營機構工作。有限度註冊醫生在港公營機構工作五年，考獲專科之後，亦都可以申請特別註冊，兩者再在公營工作至少五年，就可以獲得在港正式註冊執業。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強調，非港人醫生專科資歷需要獲得本港的醫專認可，來港醫生質素是有保證，否認是大開中門。而醫專就回覆說需要時間了解和討論政府最新的倡議，暫時未有回應。醫管局就說歡迎行政會議通過有關的建議。經濟日報報導， 成報的相關報導就引述醫學會會長蔡堅，他說相信有關修訂能夠吸引來自較窮困國家的專科醫生，以收入較高為到港執業的誘因。他指出海外醫生和病人溝通存在困難，強調非本地培訓醫生來香港執業之前，水平必須得到醫專認同。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佩賢就表示強烈不滿，他認為政府沒有一套公平公正的評核制度去評估非本地培訓醫生的專業水平和註冊資格，長遠亦都會影響醫療質素，促請政府三思並且各自修訂。成報報導。 明報報導，本地的疫情緩和，但是隨著數千名外佣本週起從菲律賓和印尼回港，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說，一旦引起社區傳播，有出現第五波的風險，港府已經就第五波疫情做好準備。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說，雖然現時沒有考慮禁止部分人進入處所，但是如果有另一波疫情就要作這個考慮。她以學校為例，按照有否接種疫苗來到區分可否參與面授課堂。另外，繼勞福局局長羅志光預告第五波爆發的時候，院舍已經打針的員工都要定期檢測。有政府消息透露，到時食肆等等的處所員工就算已經打了針，亦都要定期檢測。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港府前日起容許已經打針的菲傭和印傭來香港工作，但指定一間有409個房間的酒店被外傭預訂入住檢疫，其後突然改口，酒店以80%入住率為上限，被外界炮轟，行政混亂。 检疫房间一房难求。港府寻日宣布暂定这个月下旬开放竹篙湾检疫中心第一期和第二期，提供800个单位给外佣检疫，每晚收费不多过500元。雇佣中介指检疫中心的总收费比酒店便宜6300元，预料不少雇主宁愿等多一个月。《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港府早前說已經覓得足夠土地提供15000伙過渡房屋，支援非政府機構推行過渡性房屋項目的資助計劃評審委員會昨日舉行第七次會議，同意資助8個過渡房屋項目，總撥款額大約是9億5000萬，合共可以提供1726個單位，當中已由勞德會建議的元朗八鄉粉錦公路過渡性房屋項目可以提供的單位數目是最多。《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律師會理事會上星期改選之後，新理事會昨日選出陳澤銘為新任會長，湯文龍和余國堅就首次進入理事會領導層，同黎雅明一同擔任副會長。陳澤銘強調會保持律師會法律專業和政治中立，對於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辭任理事，陳澤銘不認為對方是對律師會投不信任票。信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政府就引入更多非本地培训医生提出新建议，无论港人子弟抑或是非香港永久居民，专科资格如果是获得医专认可亦都可以来港，非本地培训的港人子弟医科毕业生亦都可以回港参加执业试，并且在香港实习。社评说，当局的责任是为来港医生质素把关，透明度越高越能够增加外界信心。明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今日是开学日，学生兴奋之余难免失望和担心。失望的是校园接种率未如预期，目前只能够维持半日上堂。社评指新冠病毒或将无法彻底消灭，全民接种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确保抗疫成功。为了保障学生安全，等老师安心授课，特区政府需要早下决心，该做的事就要果断去做。大公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公立学校教职员打了第一针的已经有超过九成，换言之，如果12岁以上学生也都踊跃接种，正常授课就只是指尺之遥。社论说，香港社会复常已经到了关键阶段，政府需要用较强硬手段大力推一把，例如由9月起对多个工作群组实行更严格的打针要求，实属必要。《星岛日报》社论。 《經濟日報》社評說，內地近日大力整頓娛樂圈歪風，劍指四大罪狀，包括私德有失、為富不仁、世界觀出錯，以及參與資本無序擴張。中央目前正要斬斷娛樂圈亂象背後的完整資本鏈，主導明星去誘導粉絲消費，亦都創造出飯圈消費文化，影響社會。社評說，文娛藝術顯然不是單純唱歌跳舞，是需要多下功夫的意識形態重地。经济日报社评，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彩虹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彩虹村。喺新界锦田公路去荃锦公路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过晒君乐新村噶。咁就系锦田公路去荃锦公路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过晒君乐新村。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排到去青榕台啦。黄珠路嘅龙尾咧就近住龙日村噶。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在屯門醫院的壞車拖走了，車龍未消散，排到去青榕台。黃珠路那邊就是近著龍日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著科學園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吐露港公路出九龍，近著科學園那段就正常返，稍微車多就只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龍，左轉返上去大老山公路之路就車多緩慢。另外啦，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出九龙啦，近住屯兴路交通就回复正常。咁而家咧，啲学生咧就翻晒学噶啦。咁学校区嘅一带交通情况咧，继续同大家跟进啊。咁喺港岛区方面咧，只系车多嘅咧就系百福道上山方向。咁另外咧，北角嘅宝马山道就回复正常啦，跑马地嘅南塘道、大坑道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 咁而喺九龙方面啦，窝打老道来回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稍为车多缓慢嘅咧，就只系金巴仑道啦，同埋牛津道。咁而何文田嘅常胜街、天光道交通啊，都系回复翻正常噶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私隧就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接近碧桃花园。咁城门隧道方面，由于大埔公路入上水近住沥源村嗰段挤塞，咁所以车龙排翻上去城门隧道公路啦。咁头先城门隧道咧就去荃湾方向。是去沙田方向啊！頭先城門隧道去沙田咧，要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咁而家間歇性封閉措施咧就已經取消。咁但係仍然影響到咧大埔公路去上水啦，龍尾排翻上去城門隧道嘅收費廣場對出。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將軍澳運動場。路面情況在港島方面，東區走廊去翻柴灣方向，近住城市花園一段擠塞，龍尾就在維園道上橋位。在九龍，龍翔道去觀塘排到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連德道方向，近住寶達村一段擠塞，車龍排到去寶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紅橋一段擠塞，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對出嘅。大家留意翻啦，比較擠塞嘅地方啊，就係龍翔道去荃灣近住北界山花園，龍尾咧就喺彩虹村嘅。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紅橋咧，原來係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嘅。咁再講多次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紅橋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阿富汗塔利班掌权，当地嘅少数民族有咩反应呢？听下曾经喺阿富汗工作嘅 Joseph 点讲。 阿富汗系一个多民族嘅国家，中部咧主要就系哈扎拉人。二十年前，佢哋面对咗好多塔利班迫害，我所接触嘅哈扎拉人，佢哋真系非常之焦虑，系好担心塔利班会唔会系真系包容性咧？虽然系咁讲，但系佢都唔相信。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升学是年轻人的事，交给他们选择。 教学有心人， 有这个决心去内地进行升学，就当时就基本上在中午下学期就决定了个念头，就开始准备了。 余柏耀结果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神州升学系列。 2021年9月1日，政府建议引入海外培训专科医生，放宽至非本港永久居民。 竹篙湾中心将用作外佣检疫，每日收费少于500元。 残奥硬地滚球赛，港队梁玉荣今日出战铜牌赛。 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关闭，塔利班接管喀布尔机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咧残奥会咧就继续系进行紧啦，咁啊见到港队嘅梁玉荣咧喺啱啱啊硬地滚球 B C 四级嘅赛事咧就话攞到铜牌啊，咁啊佢嘅对手咧就系 中國國家隊嘅選手就係鄭遠心嘅，咁啊攞到銅牌。咁啊，對於呢個硬地滾球嘅呢個運動，未必大家都好認識啊，亦都未必大家好了解咧。究竟成個嘅訓練啊，或者嗰啲賽規係點嘅？對於雷玉榮今日個表現又點咧？咁我哋都請一位咧嘅嘉賓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傾下。有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總幹事，亦都係咧國際硬地滾球體育聯會秘書長林俊英，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林俊英，啱啱你系咪睇完梁玉荣嗰个赛事啊？ 系啊，系啊，好兴奋，好兴奋。 系点样咧？你见到佢今日嘅表现系？ 其实咧就荣四个嘅即系入到决赛嘅或者系选手嚟讲咧，其实水平都系好相若嘅。咁今日梁玉荣都系一如啦，喺第一局嘅时候表现都好啦，第二局嘅时候又系有少少手紧，但系最系。開心的看到他是沒有放棄到，尤其是在第四局一些他不是擅長的是遠波那裡他控制得很好。那我想在香港的看燈直播的觀眾市民都看到是他最後那個波可以說是真的超水平的。 你是不是整體來說看到他今天都發揮得是不錯，因為我看是不是好像去到即第三局那時候是一度分數追到很近，是不是？ 其實因為咧，打硬地滾球有個特色咧，係會有攻守嘅嚇，即係同有啲嘅項目咧係唔同。有啲嘅項目咧，你可能咧，你係嗰個係即係嗰個防守嘅意識咧，係可以係即係冇咁係顯著。但係如果你喺硬地滾球嚟講咧，你係雖然你係喺睇到自己個形勢唔好咧，你係可以盡量係將自己個分數咧係減少嘅嚇。咁你睇得到咧，佢係其實喺第三局嘅時候咧。佢都希望咧，系盡量將個失分係減少，唔好俾人哋超前咯。 不過因為大家都未必好認識即係硬地滾球啦。其實硬地滾球呢一個運動本身係咪殘疾人士先玩得嘅？有冇即係呢一類嘅比賽係俾健全人士噶？ 硬地滾球咧，其實都有好耐嘅發展歷史嘅。主要嚟講咧，係源於咧係有唔同嘅講法，有啲話係源於法國，有啲話源於係挪威啦。咁但係呢個咧，主要就係俾一啲係嚴重啲嘅係殘疾人士玩。但係當然咧，而家嚟講咧，亦都有好多嘅係一啲係長者嚟講咧，亦都會攞呢個項目咧作為一個復康嘅一個嘅運動嚟嘅。 我見就話分四個級別嘅喎，梁玉榮呢個就係叫做 BC 四級係嘛叫做，咁我想問即係點樣分嘅？其實你分呢幾個級別係？ 其實最重要係睇翻佢嗰個嗱，即係硬地滾球主要嘅係參加嘅運動員嚟講咧，係分開兩大一類，就係痙攣嘅啦，大腦麻痹嘅啦。第二咧，大部分都係一啲肌肉萎縮嘅。咁呢個亦都要睇翻咧，每一個運動員咧，佢比賽之前咧，一定係要做一個叫做級別鑑定。而每個級別鑑定咧，就係要睇翻咧，佢係嗰個，尤其是因為講緊係手部同埋其實硬地滾球有一個特色，除咗係可以用手之外，其實用腳踢都得嘅。咁呢個就要變咗咧，睇翻佢自己半人個人嗰個身體嘅機能嗰度啦，究竟係腳啊定係手，然後咧係逐個部分係好仔細咁咧係做一個鑑定啦。究竟佢嗰個功能係喺去到邊一個程度？咁一般嚟講咧，我哋叫佢咧係 BC 三嗰啲咧係比較嚴重啲嘅。咁你見到 BC 三嘅運動員咧，佢係需要一個管道咧嚟到係輔助佢個比賽噶啦。咁 BC 四咧，我哋叫到咧係就比較弱。比較喺嗰個身體嘅機能上咧，係比較鐵達三嘅組別咧，係比較相對係強啲嘅啦。 但整體嚟講咧，即係成個比賽點樣進行嘅咧？我見有分唔同顏色嘅波啦。所謂嘅得分，我就見好似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則就係要好近一個白色嘅波，就將啲波掟去近嗰個白色嘅波，再計贏定輸嘅。係咪咁樣嘅？點樣玩嘅？ 係冇錯。嗱，其實佢嗰個白色嘅波咧，英文我哋叫 jet， 咁咧或者我哋叫目標球啦。咁最重要咧，其實咧比賽，譬如話以單人比賽嚟講咧，個人比賽咧，通常一場嘅比賽嚟講有四局嘅，咁咧就係輪流一個紅波，一個白，一方係揸六個紅波，一方係有六個藍波啦。咁每人咧係輪流咧係開一次嗰個目標球先。咁與打到最近嗰個波嚟講咧，就對方嗰個波咧就有權打先，係一路係輪流咁樣打曬，然後咧就到一局預局完之後咧，你要睇翻咧究竟係紅波多 睇嗰個近嗰個目標波定係藍波多，所以咧唔會，但嗱亦都有個機會咧，係大家兩個係一個紅一個藍咧，大家個距離係一樣嘅，咁變成嗰時候咧就會有一比一，但係通常喺一般嘅情況之下咧，就好少呢個情況出現嘅，多數都會係輸嗰個各方嚟講，多數都會零得分嘅。咁因為每局嚟講係總分係有六分啊嘛，嚇，咁你就要去睇啦。如果你最多嘅比賽四六咧，你可以贏到24-0嘅，但係呢個機會亦都好微，因為點解咧？亦都頭先提過咧，你係喺個防守嗰度咧，你係可以做到咧，係盡量係可以少十分啊。咁亦都喺硬地滾球咧，亦都有分咧，係一個係雙人賽嚇，同埋一個咧係對制賽。 係咪聽日就係雙人賽啦？已經 係。聽日咧就係我哋就係雙人賽啦。但雙人賽咧，我哋嘅 BC 三同埋 BC 四咧，我哋都係有係隊咧係入咗圍嘅，都係可以有呢個聽日就開始有比賽嘅。 嗯，港隊方面喺雙人賽嘅比賽有冇優勢嘅？我想知道。 我相信咧係好平均，好平均。即係如果嚟講，我哋喺 BC 三嗰度，當然會面對一啲嘅強隊嘅，就係、是、譬如係葡萄牙啊，呢啲嘅強隊啦，係咪？仲有巴西啦，呢啲嘅強隊啦，澳洲啦，澳洲係一個最強嘅隊伍嚟㗎。咁 BC 四嚟講咧，其實我哋主要對手嚟講咧，都係講緊咧係哥倫比亞嗰啲。咁我相信我哋係有機會嘅兩個組別都。 Okay, 值得一提咧，其實個人賽嗰方面咧，喺而家嘅賽制咧，都係一個男女子混合打嘅。但係從下一屆開始咧，下一個開始喺巴黎嘅時候咧，將會係男女子係分開比賽嘅啦。咁呢個對香港嚟講咧，亦都可以話係一個係有一個優勢嘅，因為我哋嘅運動員嚟講，你會見到琴日喺八強裏邊咧。BC 二咧，唯一嘅女子嘅運動員就係我哋。BC 三咧，我哋亦都有個女子。BC 四，我哋亦都有女嘅運動員喺度。 OK， 多謝你，唔該曬林俊英，多謝你同我哋好詳細解釋，即係硬碟滾球呢一個嘅運動，同埋即係聽日咧都會有一個嘅雙人賽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頭先佢都話都有即係有喺港隊嗰方面咧都有希望嘅，咁啊繼續留意住有關於硬碟滾球呢一個嘅喺殘奧會嘅呢個運動。頭先講到咧有關於咧特首林鄭月娥亦都講到有關於啲外佣而家翻嚟檢疫嘅一啲設施嘅情況啦，咁亦都尋日提到話。即係有幾千人，如果要喺菲律賓啊、印尼嚟香港咧，咁佢哋登機嗰陣咧都要證明係已經訂酒店，都明白到話而家即係指定酒店嘅房係唔夠啊，所以就話咧會喺九月咧就會開放呢個竹篙灣第一、二期，大概800個單位，以成本價即係唔多過500蚊咧，係俾一啲嚟港嘅外佣做檢疫嘅，又請一位嘅嘉賓同我哋傾。而家有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怡，早晨。 早晨啊，早晨， 系早晨，容马生儿，讲下点睇？最新话九月有多一个嘅检疫措施。 咁我觉得政府都系希望尽量舒缓呢个，都系好嘅开始嚟嘅。不过我亦都明白，即系一个外佣嗰日都系来自一个高风险呢个疫区，咁所以变咗政府都唔可以忽然间系大量系俾好多，又或者有啲酒店佢可能系觉得嗰個防疫措施未必做得足夠嘅，咁即係所以佢都係有一個限制一個數字入先。如果我哋希望係點咧？因為其實今日開始，琴日開始有外佣嚟香港啦，咁就亦都睇下呢個禮拜或者十日裏邊，如果嗰個疫睇到入進境嘅人都冇輸入任何嘅疫情嘅，咁變咗我相信政府會慢慢去再放鬆，咁亦都可以考慮一下啦。即係竹篙灣嗰度可能唔係淨係第一二期㗎嘛，如果個使用率仲係其實有好多剩餘嘅，政府考慮再加咗多啲咁多嚟開，讓更多嘅外佣可以再返嚟香港嘅。 作為僱主嚟講，因為之前嗰間嘅檢疫酒店呢就話成800蚊一晚嘛，就有啲都覺得可能價錢上貴啲，有冇聽到啲僱主可能都想轉去或者等遲啲先啦，就用竹篙灣呢個檢疫設施，理論上可唔可以去退訂？有冇聽過話即係之前講緊酒店訂咗都退訂嘅一啲僱主？ 我諗啲僱主唔會退訂啊，因為佢已經訂咗一啲咧，其實已經未必佢你退一訂嘅未必去到竹篙灣㗎，因為佢得800個位啫嘛。咁亦都後邊有好多喺度輪候緊，咁仲有一樣嘢，佢就嗰個訂咗早啲翻嚟。咁講真，如果願意俾到咁昂貴，其實16,800蚊淨係住宿啫喎，即係住食俾個外佣，其實個僱主使到好多錢。 佢能夠俾咁多錢都要嘅外援翻嚟，即係個家庭有嘅特別需要，希望盡快啦。咁所以我睇唔到佢哋一定會係改去，而且可能佢嘅要求喺個酒店住嗰度嘅環境係比嗰個而家竹篙灣嘅無論地方嘅荃灣嚟或者嗰個會唔會？調翻轉僱主會諗，我用喺度困咗喺度二十一日，都希望佢一個環境裏面舒適啲咯。 嗯，你自己預期，譬如竹篙灣呢一個嘅檢疫設施開咗啦，即係譬如之前喺荃灣呢間檢疫酒店，好似有啲人就話要搶房啊，爭嗰啲嘅檢疫嘅房間。你覺得喺分呢啲房嘅時候，喺竹篙灣呢個檢疫設施應該點樣分咧？喺個流程應該點做咧？ 其實好難去評定咩叫公平嘅，所以佢哋都係政府放翻俾佢哋係先做先得噶嘛。咁你仲有，譬如每一個僱主諗法都唔同噶。譬如好似第一日咁，有啲僱主唔揀佢第一日去訂嗰個酒店，揀第二日嘅。咁其實每一個情況都唔同，咁都係用翻採取翻嗰個先到先得嗰個做法咯。 嗯，我見你係咪都提及過話即係希望即係驚有一啲外佣嚟咗之後，檢疫完之後或者檢疫期間又話即係取消啦，唔想再嚟啦，咁就可能會驚會之前俾咗錢啦，啲酒店檢疫嗰啲錢咧，僱主會蝕咗，係咪有啲咁嘅擔憂？ 係噶，係噶，其實咧係可以咁講，唔係喺廿一日，而家十四日嗰即係隔離十四日嗰陣時嘅限聚令，已經有僱主係唔想再喺嗰度請，即係擔心咧，唔係淨係有部分就是經濟根本俾唔起。你睇除咗中介費啦，佢測試費連埋嗰個住宿啊，仲有外佣嚟咗你屋企之後咧，唔係代表佢一定會同你滿約兩年嘅。咁所以你睇到咧，而家願意係俾咁多錢去請外佣嚟，就因為有啲家庭真係有呢個實際需要，咁佢都搏一搏，俾多啲錢都好啦，咁都要請佢嚟啦。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個僱主嘅經濟能力有，但係香港有好多係低收入家庭嘅。你就算而家今日你話500蚊一日都好啦，佢都過萬噶嘛，連埋中介費都幾貴，都唔係個個僱主可以係去承擔。所以其實有一段時間，你見2019年咧係40萬外佣一跌轉跌到去37萬，咁你其實象徵中當中係事實上有啲僱主嘅經濟能力係唔能夠繼續請啲外佣啦。 嗯。我見到除了話竹篙灣呢個設施咧，之前羅志光局長都有話啊，物色緊第二間嘅檢疫酒店嘅。你自己對於譬如第二間檢疫酒店嗰啲房嘅數目啊、啲價格啊，或者有冇一啲期望啊？希望會點啊？ 咁我哋希望政府係當然啦，我覺得反而嗰個設施好緊要，即係我哋俾得個外佣去嗰度咧，一定要防護到，唔好俾佢喺嗰個酒店嗰度係俾其他患病者傳染到我哋嘅外佣，因為個酒店咧而家佢係。在而家唯一嗰間咧，佢係全部只係俾啲外佣入嚟嘅，就冇其他國家。即係如果你其他有啲酒店佢願意提供出嚟，但係你係有嘅。如果要同政府喺度話一定其中嘅條件就是你要俾我，都係俾其他國家嚟嘅。咁我哋就作為僱主嚟講，我哋都憂慮。所以最近你睇有啲其他嘅國家嚟嘅，佢係帶埋其他種嘅病毒嚟咗我哋外佣同埋居住喺個酒店嘅時候咧，咁係咪有憂慮咧？咁所以而家政府佢俾咗間咧，全部都係我哋集中喺啲外佣翻嚟嘅，其實僱主安心啲嘅。 嗯。 咁所以嗰、那個價錢方面咧，當然啦，如果你要嗰個酒店要做到最好嘅防護嘅話，咁佢一定都你酒店都係做生意噶嘛，佢啲員工亦都要諗考慮咪員工嘅健康咯。 OK， 好啊，唔該曬，容馬生兒，多謝曬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拜拜， 拜拜。容馬生兒就係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嘅主席嚟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歡迎打嚟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东京残奥硬地滚球混合 BC4级个人赛铜牌战，港队的梁玉荣以5-4击败中国队的郑远心，赢得铜牌，是港队在今届残奥的第二面奖牌。首局梁玉荣先取4分领先，随后两局郑远心每局各取2分，双方打成4-4平手。到决胜的第四局，梁玉荣再取1分，最终以5-4胜出，赢得铜牌。现年36岁，患有先天性多发性关节弯曲的梁玉荣是港队残奥5朝元老，过去曾经在 BC4 级个人赛赢得2金1银。 政府建议引入海外培训的专科医生，放宽至非香港永久居民。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而家嘅修订只系适用于专科医生，唔系所有都放宽。佢哋亦都需要有认可嘅医学资格。如果将来制定咗相关名单，亦都需要喺名单之内。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除了本地医科毕业生，亦都希望吸引海外培训的专科医生。他相信可以扩大网络。他强调今次修订并非政治决定，而是涉及公众利益，希望解决问题。当局亦都有向专业团体解释，并会继续聆听。对于修订有建议，俾未实习的海外医科毕业生直接参与香港执业资格试，陈肇始话佢认为大前提是希望有更多的新血。如果他哋具有一定水平，考到执业资格试，可以返港有实习的机会。今日是开学日，在大窝口一间小学，朝早举行开学礼，进行升国旗和奏唱国歌仪式。不少学生都说很开心可以同同学一起上堂，亦都可以学习新知识。由于大部分的小学生都未达到适合接种疫苗的年龄，而家小学一般都是维持半日面授课堂。不少学生和家长都认为上半日课的安排合适。家长梁太话：，如果上全日课，下午三点几才放学，之后补习到五点几，回家做完功课之后已经是晚上九点几，所以即使疫情之后，亦都希望维持半日课堂。有小学生话比较喜欢上半日课，因为可以早啲放学同埋翻屋企食午饭。美国总统拜登从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辩护，话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拜登形容撤离行动取得非凡成功，又说美国在阿富汗的任务不再有明确的目的，撤军是正确、明智和对美国最好的决定。美国完成撤军之后，拜登首次发表讲话，他说美国在阿富汗面临的选择是撤走或者是冲突升级，他承诺会协助仍然滞留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离开。拜登警告打击伊斯兰国库罗山分支的行动仍然未结束。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50点，跌130点，总成交金额21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1点，跌10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45.2跌3.8，腾讯控股485元升3.8，正通汽车1.14系跌0.1，药明生物117.7跌2.7，海丰国际33.4跌5毫，阿里巴巴162.4跌3.1，东岳集团26.3跌5毫，中国平安60.4冇起跌，东亚银行12.98跌6仙，中国软件国际12.98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10.21，瑞士法郎0.917，加元1.263，人民币6.463，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8,292点，升204点。港金现价报16,81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26美元，卖出1,81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九月一号咧就系开学嘅日子啊。咁其实之前咧教育局咧都系讲咗噶啦，就话教职员啦以及系学生咧佢哋嘅疫苗接种率咧去到七成嘅学校啦或者系个别级别咧都可以系分别咧申请系全日复课。咁而家咧一般嚟讲咧就系半日系面授课嘅啫。咁究竟复课定唔复课，家长嘅谂法系点咧？见到有组织咧都系就住呢一个嘅究竟复唔复课啦，中学复课好啊，小学系咪跟同一个嘅标准去复课咧？有一啲嘅调查做咗嘅，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电话旁边咧有工联会九龙东总干事邓家彪，早晨。 系早晨，小罗文，早晨。 早晨，邓家彪，你系咪呢个调查系之前做噶，同埋系咪主要系问家长多啊？ 嗯，系啊，我哋八月下旬咧就訪問咗800个，都系九龙啦，九龙区嘅家长咧，对于复课嘅意思，当然就好似以前咁啦，全日制啊，甚至课后有活动或者支援咁嘅意思啦。 嗯，都系面授课。嗯， 系啦，面授嘅啊。咁问佢哋，咁基本上咧都系超过一半咧就话尽快全面复课，尽快嘅意思即系九月一号啊最好最快啦。咁另外有两成多呢就係话开学之后可以睇实际情况然后就逐步复课。咁即係其实呢七成几呢都係希望呢有个咁嘅决定就係复课。不过就係时间表嘅急定係呢睇定啲再逐步复课。只有好少唔够一成嘅家长呢就係话要等疫情消散先至有呢个决定。咁我哋再問中學同小學有冇分別呢，其實我哋都估唔到呢，都係有一半嘅家長呢認為小學呢一定同中學同步，甚至呢有咁快得咁快。咁呢個我哋理解到嘅，因為呢喺家庭嘅角度呢，我哋訪問嗰啲家長有一半呢就話，因為始終而家就係放半日，一點鐘已經放學，跟住呢有一半嘅家長表示，因為咁嘅情況呢係要辭去工作，即係唔翻工，即係始終要睇住細路仔嘛，唔係每個家庭會有外佣啊，或者還家喺屋企可以幫手睇細路仔。 嗯， 咁呢個家庭收入少咗，咁亦都有即係七成幾嘅家長表示咧，因為始終喺學校原本學習同埋支援係全方位嘅，而家都學校都好好啦，但係而家始終得半日咧，佢哋又要額外使錢去補習啊、補課，所以就係簡單嚟講，因為唔能夠全面復課咧，家庭收入普遍係少咗，而家庭喺教育嘅開支是多了。咁我哋再訪問嗰啲校長啊，或者教界，其實佢哋都同意，就係經過咗呢一年咧，佢哋嘅觀察就係中產嘅家庭咧，喺嗰啲細路仔學業成績咧，唔係話倒退得明顯嘅，但係基層咧就好令人憂心， 因為可以私人補習。 係啊，個差距擴大得好緊要。 嗯。 咁再加上當然，我哋再問，譬如話佢哋點睇有咩負面影響啦，對細路仔，其實大家都能夠理解到嘅。學習態度差咗啦，沉迷上網啦，體格差咗啦，包括智力啦，合群能力同埋自理能力都係差咗。咁所以其實全面復課，一個就係個家庭壓力啦，另一個就係細路仔嗰個發展需要都係必須。所以即係希望政府唔好定一啲咧根本做唔到嘅指標咧，去阻止全面復課。嗱，中學咁全世界都係12歲可以打針咧，我哋都鼓勵中學生打針。但是你冇理由将七成注射疫苗嗰个要求摆埋喺小学度，根本系荒谬嘅。 咁你觉得如果小学要全面复翻面授课，嗰个标准应该点样划咧？ 嗱，其实成件事最关键就系做到嘅就注射疫苗，咁所以教职员一定要注射疫苗啦。第二点就系讲嚟讲去个风险就系除口罩用膳啊嘛，若上咗就食饭啊嘛。 嗯。 咁所以咧，其實喺呢度咧係可以加強一啲配套啊。政府係一定要使錢嘅，但係大家都心知肚明，學校空間大啲啊，定係茶餐廳空間大啲咧？即係我哋見好多細路仔咧，放咗學之後，又去商場逼喺茶餐廳度啊，大排檔度食飯。咁如果你講風險，係咪反而一個有管理、人流有追蹤嘅學校係更好咧？嗱，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其實我哋請教，或者我哋觀察到一啲專家嘅睇法咧。其實佢哋都講嗱，譬如學校有禮堂啦，大家覺得空間大、樓底高啦，佢哋都特別講嗱，除咗空間大重要之外咧，都有抽空換氣啦嘛。咁所以其實政府應該支援啦，就算唔能夠做到咩一個鐘抽空六次，但其實佢仲有另一個標準可以做噶嘛，就係用嗰啲 HEPA， 即係嗰啲高效嘅濾化空氣嘅機器啦，同埋 UVC 紅外線殺菌。咁你部可以去到。 真係做呢個嘅復課嘅學校嗰度支援佢哋擁有呢啲器材，甚至將食飯嘅時段拉長咯，一個鐘變為兩個鐘分批去食咯。咁我相信咁樣就可以做到咧，即係在校午市，然後完成埋個下晝課程。我同啲校長交流就係話，而家因為要將個課時壓縮咧，每一堂得25分鐘。咁你諗下，譬如上體育課，行得耐操場都5分鐘啦，跟住得廿分鐘，有冇意思咧？咁所以全面復課，政府係要積極去諗，去支援做到全面復課咯，而唔係定一啲指標出嚟做唔到嘅，七成注射。疫苗你小學點做啫？ 全面復課係大家即係家長好關心啦。但另一方面，見到尋日林太啦，特首林鄭月娥都講到話，即係新一波疫情，我有啲處所咧都要如常運作嘅，包括好似學校啊，繼續要面授課程。咁但係到時點樣劃分咧？咁佢就話啦，即係恐怕咧就要按你係咪有打疫苗，有冇呢個保護咧，先至決定你係咪可以喺學校咧進行呢一個面授課程，繼續參加活動嘅。不過就話係冇一個推行嘅計劃，都冇一个推行嘅时间表，你点睇咁样划分法咧？又， 我好清晰咁希望政府明白咧，唔能够全面复课，不单止影响细路仔发展，其实都关涉到贫穷嘅问题啊。所以咧，唔好再好离地或者系推卸呢方面嘅决定啊。好多学校因为政策定咗啦嘛，好多学校想全面复课。已經諗咗好多改善，譬如話或者係在校五線啦，點樣防範個風險？佢好諗咗好多措施，但你政府教育局唔喐，你點做呢？仲係用緊七成注射疫苗嘅指標擺喺小學嗰度，你做唔到噶嘛？ 但意思如果跟翻個別學生咧，有冇打針？有打針可以翻面授課，可以繼續活動；冇打針就可能要上網課啦。呢一個做法咁樣分可唔可以接受咧？如果喺疫情再有嚟嘅時候。 我哋認為擺喺中學嗰度係適宜嘅，因為中學始終已經係12歲可以注射疫苗，咁都係一個責任啦。但係我講嚟講去就係冇理由用同一個標準擺喺小學嗰度咯。係啊， 點睇即係呢一個？即係有啲人就話，即係學習始終都係基本權利嚟嘅。如果真係打唔到針嘅，尤其是可能因為啲身體嘅情況，我見到個報道都話，譬如有啲家長都話自己個女咧係有濕疹嘅，未必適合打針啦，擔心。咁亦都覺得，如果因為佢係打唔到針而翻唔到學咧，係歧視或者係標籤嚟嘅。有冇聽過類似有啲家長咁嘅諗法，或者認唔認同咧？ 中學咧係會有咁嘅聲音嘅。但係咧，而家就始終係用七成嗰個注射疫苗咧，就大家都覺得有啲走盞位啊，所以咧我都呼籲啦，即係師生打到嘅就去打啦。但係如果去到真係阿志林太講疫情又再爆發啦，有啲嘢嚴緊啲，我諗社會會明白。但係譬如而家基本上大家感覺到疫情係基本受控咧，就冇理由再將呢啲嘢強加落嚟咯，係啊。 OK， 唔該曬你啊，鄧家彪，同你傾到呢度。好，鄧家彪係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教育局有個回覆嘅就話，由2021年9月1日起啦，學校係全體嘅教職員啦，包括一啲學校直接僱用嘅教學以及係非教學人員等等咧，都必須要至少要已經接種第一劑2019冠狀病毒嘅疫苗嘅，或者係定期啦做2019冠狀病毒嘅檢測，並且取得陰性結果係締造一個嘅健康及安全嘅學習環境，等學生可以安心學習啦。根據衛生專家嘅意見，若果學校嘅教職員以及係學生咧係有理想嘅疫苗接種率咧，就會有好嘅保護，所以會繼續咧係積極鼓勵教職員啦、學生、家長去接種疫苗嘅。教育局咧就會密切跟進疫情嘅發展，考慮專家嘅意見、學校準備嘅情況，適時檢視以及係落實適切嘅上課安排。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張鳳平。 稻盛和夫被譽為日本嘅經營之聖、人生之師，作為日本企業家兼哲學家的第一人，他在企業經營和人生理念方面都有獨到而且務實的見解。他用了40年的時間創建了兩家世界500強的企業，是目前唯一在世日本四大經營之聖之一。另外三位分別是松下公司的創始人松下幸之助、索尼公司的創始人盛田昭夫和本田公司的创始人本田中一郎。 稻盛和夫曾经出版过十多本介绍企业经营理念和人生哲学的图书，阿米巴经营是他比较重要的代表作。阿米巴经营模式被誉为 他的公司京瓷公司的经营成功的两大支柱之一。 这本书详细阐述了阿米巴经营的操作方法，总结了稻盛和夫的经营观点和实践经验，是学习阿米巴经营的必读书。 阿米巴经营基于牢固的经营哲学和精细的部门独立核算管理，将企业划分为小集体，好像自由自在地重复进行细胞分裂的阿米巴，以各个阿米巴为核心，自行制定计划，独立核算，持续自主成长，让每一位员工成为主角，全员参与经营，打造激情燃烧的集体，依靠全体的智慧和努力完成企业经营的目标，实现企业的飞速发展。 日本软银资本的总裁孙正义曾经高度评价这本书，他说如果没有稻盛先生敬天爱人的思想和阿米巴经营的方式，就没有软银的今天。从这一点来讲，就算拿几百亿日元都报答不到稻盛和夫的教诲。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阿米巴经营》，作者稻盛和夫，由商周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喺立法会小组委员会咧讨论紧一个叫2021年嘅道路交通驾驶执照修订规例啊，讲紧咧而家啲嘅驾驶执照点样去发啦，即系教车嘅制度啦。嗱，而家咧一方面咧就会有一啲系驾驶制度咧系专喺驾驶学校嘅，就俾一啲即系一啲驾驶训练啦。另一方面就系一啲私人嘅教车师傅咧喺公路上面系教车嘅。而私人的这些驾驶教师的执照也都分三类，第一类就是一些私家车、轻型货车，第二类就是一些小巴、巴士，第三类就是一些中型货车、重型货车等等。当这些执照如果是低到某一个的水平，就运输署就会考虑发一些新的牌照。新的修订就是原本就是发出一个执照的时候会跟一些的抽签去决定申请的次序，再按结果去邀请那些申请人去参加这个的驾驶教师的考试。现在就说啊，是不是可以譬如第一类是发一些执照的时候特别拨一个的限额去给第二类、第三类，即譬如一些私家车的驾驶教师的执照都可以专系俾部分嘅数额咧，系俾一啲小巴啊或者中型货车呢一啲本身教开嘅有执照嘅人士咧，咁而家就话系拨25%嘅咁。嗱，呢一个做法咧点样睇咧？见到立法会都有唔同嘅讨论啊，针对呢一个嘅修例，有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立法会议员陈恒斌，早晨。 系早晨，萧立文。 早晨，陈恒斌，你哋系咪喺立法会都有讨论呢个条例？你关注嘅点有边度咧？ 这个问题呢其实都牵涉到市民学车的时候，包括呢排期和考牌的价钱。现在呢考牌的时间呢基本上你报了名过了笔试都要等九个月你才可以考牌的。过程当中当然政府的安排，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教车师傅那个人数不够的问题。政府的数据呢就是他现在有在路面学车呢有成千几个牌嘅，咁但系我哋好关注到过去咧，就系有好多师傅佢未必系有真系去教嘅，咁而家个续牌条件咧就系佢三年里面有教过，咁即系话三年里面佢系有教过一单咧，其实佢都可以继续续牌嘅，咁就变成咧呢个教车师傅牌咧会可能会变成一个职业保障，就系话佢有平时有嘢做嘅时候佢做其他嘢，冇嘢做嘅时候先翻嚟教车咁样，咁就会唔够师傅教啦，咁一唔够师傅教个价钱就会贵咗，咁所以我哋咧就认为今次嗰个发牌咧，佢就系即系引一个新嘅制度，佢以前就全部攞晒出嚟抽签啦。咁而家佢會係喺即係第二三類車嘅師傅啦，同埋喺駕駛學院嘅師傅咧，就可以有某個比例俾佢哋嚟抽籤。 嗯， 咁呢個有個好處嘅，就係處理咗以往嗰個不足。嗱，以往嗰個要求係喺出邊即係所有人都可以去抽嘅，只要你係有六年嘅牌嘅。即係有六年嘅牌，你可以唔使揸車嘅，你可以唔使路面經驗嘅，你只係考個試，考個路試，你過咗咧，你就已經可以教車師傅啦。咁我哋會質疑啦，就係 即係你有六年牌，但係呢六年牌可能係即係假日牌，又或者甚至乎係休眠牌嘅時候咧，咁你去教車會唔會係個經驗不足嘅問題啦？咁所以我哋認為今次呢個修改咧係有個好處嘅。不過咧，我哋都希望政府係關注一下、就是，即係如果有啲師傅佢攞咗個牌又唔教嗰個問題咧，會唔會令到喺數字上面就有咁多教車師傅，但係實質上喺度教緊究竟有幾多個咧？咁、如果冇乜師傅喺度教緊嘅時候，咁會唔會令到嗰、那個考牌嘅價錢會繼續上升咧？咁 頭先你講到話即係理論上咧，即係可能係雪藏牌嚟嘅喎。你攞咗駕駛執照，可能係就算教六年啦，你可能冇揸過嘅，亦都冇一啲危險駕駛嘅記錄咧，咁都可以申請抽呢個牌即係私人私家車嗰個嘅即係駕駛師傅嗰個牌。但你頭先話咧，即係今次嘅修訂嘅建議就係即係撥部分嘅額咧，俾頭先講話第二三類嗰啲駕駛師傅啊，或者駕駛學院嗰啲啊咁。但理論上佢哋都可以，譬如呢第二三類呢啲都可以教得好少學生噶，都可能會出現類似雪藏牌嗰個情況㗎，係咪 㗎？因為第二三類咧，而家就學生真係少咗嘅，因為少咗人學巴士啦，亦都好少人學貨車啦，咁樣。咁所以第二三類嗰啲師傅咧，佢本身係即係唔夠學生嘅，呢個第一類，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你要夠第二三類嘅資格咧，其實係即係要要求高啲嘅，因為你要持有各類車嘅車牌，你先可以去教嘅。咁你既然有即係各類車牌嘅嗰個要求咧，變成你路面嘅經驗就會豐富嘅。咁所以如果係俾佢哋去即係去教咧，相信嘅經驗會比較豐富啲嘅。 但呢個就從好似就係有啲嘅講法就話，會唔會係純粹保障到呢一啲第二三類嘅駕車師傅，而唔係為整個市場，譬如一啲學車嘅人士係著想嘅咧？甚至有啲人就話啊，會唔會剝奪咗其他人想加入做駕車師傅呢個行業咧？咁會唔會有咁嘅客觀情況咧？又？ 曾經都有討論過咁嘅情況嘅，不過咧，我哋就認為咧，第一、二類嘅師傅，佢本身都做開呢啲師傅啊，咁如果佢想係繼續教，或者係將佢嘅路面經驗咧，係傳授俾一啲新學嘅朋友咧，其實都應該去要去善用嘅，因為你與其係攞曬出嚟抽，跟住俾只有六年經驗嘅人可以去抽，佢可能只係得的私家車牌啊，咁但係。如果係有一 part 師傅佢本身係教開嘅，跟住佢有各類車牌啦，譬如話佢有貨櫃車牌啊、巴士牌啊等等咧，佢路面經驗相對係會豐富啲嘅。呢、這個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比較合理嘅推測啦。咁如果你話佢哋係可以教埋嘅話咧，我相信係會有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其實目標好簡單嘅啫，就係希望有更多嘅即係師傅有經驗嘅師傅咧，佢可以教到車，咁令到嗰學車困難嗰個問題咧係可以解決，同埋嗰個即係學車嘅價錢咧，其實都應該要有所調整。 頭先講到話即係個市場啊個價錢嗰個問題，這個講到尾翻翻轉頭係咪就本身根本一啲教車師傅嗰啲嘅執照數量都太低啦？而家話係。1050個係咪？希望話再多啲咁。其實係咪應該喺呢一個源頭度增加咧？ 嗱，個源頭增加當然係有好處嘅，即係好似今次咁加急百幾個牌啦，咁應該係適當地去了解個市場係咪真係揾唔到師傅啦，揾師傅係咪好困難啦咁樣。同時間應該要研究一下咧，點樣去令到一啲攞住個牌跟住從來都冇教嘅，或者甚至乎幾年只係教一次。咁樣嘅話，就要考慮一下佢究竟係咪真係仲需要呢個牌。如果佢 hold 住個牌，佢唔教，佢突然間又走出嚟教咧，其實係好難去衡量究竟個師傅牌嘅數量係夠定唔夠嘅，因為你唔知佢攞住個牌，佢幾時出嚟教啊嘛。咁喺佢續牌嘅時候咧，應該要考慮一下，俾政府係知道佢究竟有幾頻繁去教啦，咁所以我都建議咧，政府係引入一個升級制嘅，即係話如果有個師傅佢經常教學生嘅，咁你俾粒星佢，咁如果佢教好多嘅，你俾兩三星佢，咁市民去選擇嘅時候，你想揀一個從來冇教過啊，定係你想揀一個有星嘅喎咁樣，咁你變相咧鼓勵師傅咧係多啲教咯。 好啊，唔该晒陈斌，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唔该， 好，陈斌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同我哋讲到有关于驾驶执照呢个嘅规例，咁我哋一啲留意嘅情况。咁头先你都讲到硬碟滚球，咁啊嚟紧都仲有一啲嘅比赛，包括双人赛等等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啦。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拜拜。